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枪声响起的瞬间，林叔几乎同时弯腰躲下，他已经顾不上陈文栋会不会对自己开枪了。陈文栋则相反，起身扑向女子，将对方的手腕打偏，子弹也跟着歪了方向，打在边上乘客的脑袋上，血花四溅，乘客应声而倒，四周尖叫升起，车厢内所有人下意识起身逃窜，拼了命地往车厢两头跑。一击未中，人潮的冲击打乱对方两人的计划，林叔和陈文栋顺势趁乱夹在人群中出去。杀手就算肆无忌惮闹出人命，也不可能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开枪浪费子弹。陈文栋和林叔不约而同奔向三等车厢的方向，因为一等车厢富人多，人相对少，不好隐藏，而三等车厢价格便宜，嘈杂拥挤，方便在混乱时隐匿身形。混乱的人群阻碍了林叔的逃命计划，他想下车，车门却被堵住，火车还没完全停下来，从车窗钻出去显然也来不及，他只能继续往前挤。那两名杀手的目标可能只是陈文栋，但林叔不想冒这个险，毕竟陈文栋说的对，在程先生眼里，能跟陈文栋一起逃亡的当然就是同伴，一起解决掉也不冤枉。后面又有枪声响起，不知是谁中枪倒下，人群又是一阵混乱。盥洗室近在眼前，林叔一扭门把钻了进去，窗户只拉得开半格，不知是年久失修还是雨水腐蚀了窗框，后面半格死活推不过去。林叔只好双手抓住窗框上方的把手，将双脚抬起先送出去，然后才是身体艰难地挤出。一面思忖着自己好像胖了点，前阵子天天去岳家吃晚饭果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，满足口舌之欲的下场是现在差点连个车窗都跳不过去。车站人来人往，当林叔跳窗出来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不少目光落在林叔身上，他顾不上这许多，落地就开始往车站出口跑，只要离开车站他就暂时安全了。迎面而来的人潮里有不少是要搭车的，像林叔这样中途下车的人反而不多。 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 逆流而上，步步艰难，林叔正四处张望寻找人群空隙钻进去，就看见迎面跑来一个穿棉袄的小女孩，手里还拿着根糖葫芦。小童身上穿的厚实，走路也跌跌撞撞，似是与爹妈走散了，小脑袋左顾右盼，泫然欲泣。他不留神摔倒，正好摔在林叔面前，人倒是没怎样，糖葫芦却甩出去，强忍住的眼泪立马忍不住了，小童哇哇大哭，林叔下意识弯腰去扶。 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 可就在这时，他心底忽然生出一丝警觉，这丝感觉很难形容，大抵就像是长久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，很容易对外界所有潜在危险产生反应，甚至就连微风掠过耳旁都有可能草木皆兵，让人成为惊弓之鸟。但这样的预感和察知也无数次救过林叔的命。当心头警钟大作时，林叔甚至没顾得上抬头看上一眼，立马想也不想就抱着小孩往旁边滚去。枪声响起，子弹就打在刚刚他弯腰站立的地方，小孩绝对不是杀手的目标。林叔将人放下，直接冲进了人群最密集的地方。他原本还抱着一丝侥幸，认为程先生的人追杀目标重点肯定放在陈文栋身上，至于自己不过是附带的麻烦和累赘，但现在看来，程先生是铁了心想一并解决麻烦后患。林叔这要是死了，哪怕岳定堂事后诘问，程先生也可以直接推个一干二净，只说陈文栋仇人多，林叔被流弹打中身亡，更何况岳定堂还未必会为了老同学兼下属去跟程先生正面对上。 你们去那边，剩下的人跟我走，快！ 车站警察闻听枪声跑出来，但两名杀手早就在人群之中不见踪影。林叔舍命狂奔，前面几道栅栏他毫不犹豫一跃而过。这条小命未必多宝贵，但林叔暂时还不想死，尤其是死得这么憋屈。他抽空回头看一眼，果然有两个大衣礼帽的男人在后面追自己。前面有个三岔口，左边是火车站出口，右边是入口，中间则是工作通道。林叔毫不犹豫左拐，消失在了后面两个人的视线之内。两名杀手互视一眼，立马追了上去。 去上海的乘客，这边检票，大家排好队啊。 几分钟后，林叔出现在右边入口处，脑袋上已然多了顶帽子。他暗自嘿嘿一笑，拿着刚才高价从别人手里买到的火车票，再次上了火车。这辆火车是从杭州始发，经嘉兴到上海。此处是嘉兴站，短暂停留之后，很快就要出发去上海，正合林叔的心意。陈文栋本来想玩障眼法，先去杭州，再从杭州去南京。现在中途出了变故，杭州只怕也是去不成了。刚才那两人以为他想要离开火车站，殊不知林叔出站之后反而绕了一圈，直接临时找到一名乘客，用三倍价格买下他手里的票，附带对方脑袋上的帽子，又折返回来。那两名杀手就算反应过来想追上火车，也为时晚矣。除非被程先生派来追杀他们的不止那两个人。林叔觉得自己今天真是铁嘴神算，好的不灵，坏的灵的那种。他买来的票是三等票，这年头的火车距离车头越近，环境越差，也越危险。车厢里弥漫一股子煤烟味，一站下去，头发衣服必定是沾了一层煤灰。不过这样的地方也更好隐藏，显然有人跟他的想法一样。林叔举目四望，找了一个空座坐下，将头上帽子一拉，遮住半边表情。旁边有人递来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。 吃吗？ 声音有些沉，又有些熟悉。林叔扭头，穿着女士棉袄，脑袋上裹着女士花巾的陈文栋也正在瞅他。 怎么是你？ 真巧。 哼，还真是巧，你怎么会？ 看来我们的办法是一样的。 回上海对你而言是真正的死路一条。 所以我才说真巧啊。 陈文栋说道，从棉袄里摸出一把枪，再次抵上林叔的腰际。 陈兄，你自己也看见了，程先生派来的人那么多，咱们这一路还未必能安全脱身。同坐一条船的人，现在就内讧合适吗？ 你说对了一半，因为你现在很想下船，我只能将你继续绑在这条船上。 你不会开枪的，开了枪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，还会引来杀手。程先生的能耐你自己也瞧见了，那些不是普通的青帮小混混，从身手行迹来看，也许还混迹过军队。他们既然连我也不放过，我就只能跟你一起了。 他的话似乎说服了对方，陈文栋思索片刻，终于将枪收起来。林叔松一口气， 这就对了嘛，咱们精诚合作，也许还能逃出升天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出卖，因为程先生摆明不会放过我，我卖了你自己也没好处。 希望你言行一致。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啊？还去南京吗？ 陈文栋没有回答，那一瞬间他脸上流露出些许迷惘。林叔意识到他也许不是不想回答，是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丧失程先生信任的他，现在就像一条丧家之犬，只能亡命天涯。 先回上海。 陈文栋将头微微一歪，侧脸往下，看上去就像是依偎在林叔肩头。只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打扮又是如此不协，反倒引得路过的人都多看几眼。 林叔抽抽嘴角想说点什么，又觉得陈文栋很难沟通，这会儿好不容易达成共识，他已经不想再多生波折了。兜兜转转，他们从上海逃出来，竟然还没有离开上海多远，现在又要回去。林叔觉得陈文栋的逃生之路注定不会太顺利，只是他没想到这才刚刚坐下没多久，事端又发生了。 李水云同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不开车啊？ 哦，再等一会儿吧，一等车厢还有几个乘客没上车呢。 是吧，你这都开车时间都过了还等啊？ 因为发车时间引起的混乱一度失控，就在这样的混乱中，林叔瞧见那些看热闹的乘客里有人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吵架的人上，而是四处张望，尤以看向林叔这边的次数最为频繁。这时火车终于开动，汽笛声响起，由慢而快，列车员和乘客的怒火也渐渐平息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